4006061039。 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，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、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、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。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上回我们说到，黄巢诈降，顺利逃出了唐军的包围圈，急转南下，渡过长江。然而呢，正当黄巢他们到达浙西之时，却碰上了唐末名将高骈。 高骈，镇海节度使，字千里，这可是名将之后啊。他要命的是，他是本人也是一个名将，收复过交趾，震慑过南少，技术呢有特长，射术就射箭的技术啊，非常了得，人称什么呢？落雕侍御，也就是说在长安内卫部队干过，而且呢气度非凡，文武双全，更兼旁门左道无一不精，史书言之凿凿。这哥们呢撒豆成兵，厉害吧？您说碰到这样的主，黄班长实在是太不行了。唐僖宗乾伏6年1月，浙江西部，浙江大地上站着黄巢。这时候呢，他面皮如风之沧海，波浪不止，脸色如冬之桑田，灰不溜秋，双目呢如鸡血宝石，红丝遍布，反正啊，这模样不怎么好看吧。心情不好，为什么呢？草军刚刚收获了一场全面的大败。面对职业军人高骈，草军再次暴露出了专业水平不行、临场发挥不到位的弱点，被高骈呢分兵夹击，损失惨重，死伤数万，而且呢还有数位大将是临阵便捷。这呢也许就是黄巢加入到草军以来的可以说是最大的损失了。浙西打不过，长安又是铁壁，站在这乍暖还寒的初冬，黄巢不禁有些灰心呐。考科举自己不行，考多少次都考不上，走盐道吧，自个儿死里求生，那不是长久之路，连造反也如此坎坷多难吗？难道这天底下就真的没有自己立足之地吗？ 黄巢揉了揉眼睛，狂叫一声：“不行！”他已经没退路了，可以弃文从商，可以弃商从寇，但是弃寇那只能跟阎王爷混了。逆境当中的黄巢马上做出了决定。他呢有一个非常可以说是强大的优点，那就是明智。他这草军呢也有一个法宝，打游击。据说啊，黄巢还被认定为是这游击战的发明人。在浙西被这高骈一顿胖揍之后，黄巢展开了第二次战略转移，领着部队在浙江与福建之间的仙霞岭丛林里披荆斩棘，开700里山路直抵福州。这到了福州，他发现这儿也不好惹，这地方上的地主们经常组织团练之类的私人武装，伏击远道而来的草军。那得了，接着走吧，总有一块地方是专门为你准备的。再往南走，黄巢来到了广州。唐僖宗咸丰六年九月，广州。黄巢的日子舒服了。现在广州这个唐朝海上丝绸之都都是他的了。攻进广州后，他发现了东方的威尼斯啊，嚯，这儿什么稀奇玩意儿都有，包括绿眼睛红头发的外国人，当然了，还有黄巢喜欢的数不尽的金银珠宝，进口洋玩意儿。据说他为了得到这些东西，在广州搞了一次大屠杀，一次宰了12万人。这里面有不少来中国经商的外国商人、传教的教士，这是不容抵赖的。因为在后来的记录里，不但有中国官方的资料，还有外国证人的描述，黄巢的暴行已经是板上钉钉了。黄巢自个儿呢也不否认，后来有很多人出书为他辩解，指出啊，广州之徒纯属造谣，是诋毁起义军的领袖。其实呢，根据我们的了解，黄巢向来是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说去，有你爱谁谁随便，我该干嘛干嘛。占了广州，这是一个大家都愿意接受的局面。多少次仓皇狂奔，多少险峻的山路，多少猛兽毒蛇，多少次被伏击，现在草军终于能休整一下了。而对长安来说呢，那更是松了一口气儿，山高强人远，多开心呢。只要敌人离自己足够的远，似乎就能从精神上、物质上忽略他。更何况黄巢奔的是岭南，那儿的唐朝头头们再熟悉不过了，他没事闲得慌的时候，就会把他们讨厌的人丢到那地方去，比如说柳宗元、韩愈，对不对？在书的后面呢，咱们还会隆重介绍这唐朝的宰相郑田呢，也在岭南吃过苦头。所以说呢，等黄巢进军岭南的时候，长安的头头脑脑都笑了，范言的就是范言的呀，当个反贼还自己把自己给流放了。皇帝宰相太监们谈官相庆，希望这姓黄的走得越远越好，您最好跑越南去，这要是姓黄的肯到南洋去发展，哎呦，这李轩呢都恨不得愿意为他支付这差旅费。于是呢，黄巢一往南走，长安呢连忙调集兵马，任宰相王铎为荆南节度使，驻扎江陵。这下长江中游有王铎，下游有高骈，长安有足够的信心可以把黄巢挡在南方了。长安城的头头脑脑们甚至还相信南方啊多毒物，黑痣而白章的异蛇，善于传播痢疾的斗大的蚊子，杀人于无形的瘴气，他们呢都会帮大唐好好的招待招待那帮反贼的。其实啊，这确实是黄巢所困扰的。眼巴前我们再来看看黄巢，哎呦，真差点认不出他来了。 他已经不再是我们以前见过的拳上能站人、臂上能走马、胸口碎大石、阔嘴开瓶盖的大汉了。再看他，哎呦，又黑又瘦，看来是真的了。南国的阳光毫不留情，岭南的水土又让他极不适应。在千年以前，岭南还真不是什么好待的地方，特别是对于外地人。黄巢虽是不想待了，想念中原，那儿虽然说敌人众多，人文环境极端的残酷，恶人横行，但是他不怕恶人呢，因为他本人就是大恶人。所以说碰到恶的，眉头一皱，大刀一挥，头剁下来。但是呢，唯独拿这岭南没办法。岭南不一样啊，他用气候杀人，他有动物兵。据说在广州这段日子里，他的军队减员太厉害了，士兵没死在战场上，都是死在茅房里，什么呢？痢疾。还有死在哪儿？野外，不是被蛇咬，就是碰到大虫子，或者说莫名其妙的就挂了，水土不养人呢。而且呢，情况非常的严重，十去其三四，快接近一半的人死了。所以说呢，现在的黄巢半躺在椅上，看上去挺淡定的，其实内心呢纠结得很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人从后面靠过来，轻轻地对他说，大哥，难道我们要老死在岭南不成吗？黄巢张开眼睛，看到来人正是上让。这个自从王仙芝死了之后就跟随他的大将，已然成了他的心腹和首席顾问了。黄巢没说话，能说什么呀？这黑瘦的脸上坚毅如初，深陷的眼窝金光外射，他知道上让要说什么。说吧兄弟，把你这想法都说出来吧，哥听听。上让小心地整理思绪，他从来没怀疑过老大，不管在江西还是在渭南，或者是从福州到广州，他一直相信老大会领着他们走向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的。可是问题是，他们离家越来越远了，难不成老大要安心当一岭南大王不成？上让用低沉的声音提醒着黄巢说，将军，难不成忘了我们在北方还有大事儿要干吗？黄巢没忘啊，他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北方的一举一动，在那儿是他的家乡，那儿是群雄的舞台，在那儿有他年轻时就要立志重返的长安城，他的梦想，他的壮志，是属于北方的硝烟弥漫的天空啊。黄巢想到这儿，忽地站起来，用略有些沙哑的声音大吼一声，点起兄弟杀回去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灵渠，这是一条非常伟大的水渠，人称啊北有长城，南有灵渠。可是呢，就像这长城因兵戈而起，这灵渠呢也是军事工程。在千年前，秦始皇修筑此渠，连接湘江与澧水，以从中原运输兵马粮草，征服岭南。现在呢，黄巢要用它从岭南发兵征服中原。您看，一千年正好是一个循环呢。现在黄巢正在灵渠岸边，当他领兵来到此处，发现哟，天助我也！天气预报说什么呢？局部地区有暴雨，现在湘南桂北就是这个局部地区，接连下了数天酣畅淋漓的大雨，河水暴涨，水位升高，河面加宽。于是呢，经澧水过灵渠到湘江，这条水动脉上出现了一支庞大的舰队。 当然了，这个船只的品种就稍微磕碜了一点，单一了一点啊，都是运输船，做工呢也不怎么地，就是这大原木加工成的木牌。但是呢，您别小瞧了，这些个木材取材方便，组装便捷，而且呢顺江而下，不需要动力呀，真正的低碳环保，绿色出行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我们知道了皇朝的计划，他并不想从来广州的路原路返回，那一条路他是吃尽了苦头，福州的土豪们呢相当凶悍，经常组成地主武装偷袭他们，皇朝呢也不想走仙霞岭了，爬山是一体力活，累呀。当然最主要的是越过仙霞岭到了江浙一带，那是高骈的地带，你打不过呀。而他取的这条路好多了，先到贵州，也就是广西桂林，沿水路经永州，也就是湖南永州，到达湖南衡阳，再到湖南长沙，直抵湖北荆州，然后再攻湖北襄樊，进而拿下汝州，攻取东都洛阳，取后迈进长安。不为什么，因为那个地方有着皇朝的终极梦想。那么关于这条路呢，咱们还得跟大家说一件事儿。十多年前呢，这在前文当中咱们提到过好几次的这造反前辈庞勋在桂北驻防，因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，就是从这条路杀回了中原。从地图上来看呢，这接近于一条笔直的一条线，两点之间直线最近呢，对不对？从数学上来讲，这绝对是最佳的进攻路线。那对于皇朝来说呢，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，那就是前面等着他的是王铎。当年呢，曾经为他死去的战友王仙芝争取过官位的大唐的宰相。那王铎现在什么官呢？是荆南节度使兼剿匪总司令。这曾经让草军吃过大苦头的剿匪总司令曾元玉呢，已经功成身退了，成功取代了宋威，当上了平卢节度使，现在啊到青州享福去了。这现在换上了王铎，皇朝觉得呀，不从这儿过，嘿，都对不起这李轩的精心安排了。王铎宰相，儒生一个，能带兵打仗吗？那打仗估计也就是半瓶子水逛呢，这水平吧。这明摆着是长江封锁沿线上可以说是最薄弱的环节了。事实证明啊，这个皇朝啊，读过书，走过江湖，当过义军领袖，这别的不说，这眼光是相当的独到啊，很准。在皇朝坐在顺江而下的木牌上，期盼着千里江陵一日夺时，王铎王司令正准备开溜呢。他一听到军报说什么草军兵数多少多少，吓一跳，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。这是多少人呢？号称50万。皇朝从湘江而下，真个是不择细流，终成汪洋了。但是很不幸，王铎的江陵城内守兵也就是万把人左右，以一打50，你王铎就算再是个文人，这数学最基本的账也是能算得过来的吧。所以说呢，这王铎跑了，这准确的说啊，不能算逃跑，王铎呢就是出差去了，出差的理由呢也很充分，搬救兵。王铎骑着马向北而去，这往北边走呢是襄州的地界，那儿的节度使呢叫刘巨荣。王铎知道这哥们儿有兵可用，但是呢等到他跑到襄州发现，诶，这刘巨荣不在这儿啊，干嘛去了呢？这刘巨荣领兵前移，正在荆门列阵后敌呢。 人来人往，